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的精神科迎来了一位年轻的女子，进门就向医生求助。原来她是准备坐火车回老家，结果途中突然发病，家人不得不陪同其就医检查。该院神经科的主任表示，这位叫做小玲的女孩患的是旅途性精神病，长期待在狭小又拥挤的空间里，容易导致心情焦虑，情绪大涨大落，甚至有可能引发精神疾病。最近一段外卖小哥因为送餐超时急哭了的视频在网上热传，而一名叫做于女士的网友近日也在微博上晒出了她的外卖订单，备注上写道：送餐小哥，我没那么着急吃饭，送餐路上请一定安全第一。这也引发了诸多网友的点赞。中国杯季军争夺赛1月14号下午在广西南宁开打，上场仅15分钟，王靖斌两次触球在第87分钟帮助中国队扳平比分，把比赛拖入到了点球大赛。在令人窒息的点球大赛当中，中国队后来居上，以全场总比分5-4险胜克罗地亚队，夺得了本届比赛的季军。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小时候的我很倔强，房间萌芽出的梦想，彩色铅笔没人取笑，录音机又卡在了，我的未来会不会不一样？电视机前的那一片，漫画的那一页，会有什么发现？旋律在脑海浮现，怎么停歇？哦哦，唱我的歌，好快乐，好幸福，不属于我。哦哦，走过的路，没人读，没祝福，只有孤独。哦哦，不想听他们说的，我的吉他总说我。

这个冬天来一场银色赤峰自驾之旅，让我们一起在一望无际的冰雪大草原上享受心灵的震撼，感受蒸汽机车穿越时空的轰鸣，还有森林滑雪场的刺激，达里湖冬谷的乐趣，以及趣味十足的银冬骆驼节。更多有意思的活动等你来哟，赶快拨打自驾热线010-5175-1969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梦想在什么地方？总是那么令人向往。我不顾一切。向着远方，向着心上姑娘，回头路已是那么漫长。一座南方开，一座南方开，一座南方开，一座南方开，一座南方开，一座南方开，一座南方开，一座南方开。车轮滚动着年华，我再也不愿沉醉，不能入睡，要继续还是要去面对？梦想在不在前方？黎明的曙光已微微照亮，我四分万界鲜花在身旁，只是遥远星星的光亮。一座南方开，一座南方开，一座南方开，一座南方开，一座南方开，一座南方开，一座南方开。 网友古典在微博上晒出了一张外卖订单，说快递小哥，我没有那么着急吃饭，路上呢请一定要安全第一，如果送餐超时的话可以提前按已送达或者和我联系，辛苦了，谢谢你。过年前的这几天天气还真的蛮冷的，但是看到这样的信息就会觉得心里暖暖的，满满的都是感动。多一些互相理解，多一句温暖问候，世界就会变得更加有爱。而我觉得我们应该为这样的做法和这样的人点一个大赞。下午的时间，周周在今天九六九陪你一起听听资讯，听听歌。

你停在那儿抱怨，可有梦想的人都在奋力前行。努力或许无法超越别人，可不努力，你永远无法遇到更好的自己。今天做的事一定会成就明天的你。新的一周开始了，好好工作，一起加油吧。小调查还蛮有意思的，在这里分享给大家。夫妻二人过年到底回谁家呢？是男方家还是女方家？那离过年只有不到两周的时间了，过年回谁家依然是成为当下许多双独年轻夫妇的困惑。今年过年到底回谁家好呢？有四种选择，一个是轮流来，一年去一家；第二个是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。我觉得这个年可能过得会比较孤单吧。第三种呢是两边都争取去，那这样的方式呢可能会比较忙一些，但是呢又能照顾到两方各自的老人，也是蛮不错的选择，但是就是很折腾。如果说男方家里在湖北，女方家里在东北，我想这样的场景不可能做到两方都去的。那第四种选择呢就是娘家婆家聚在一起过年。其实这样的提议还蛮好的，但是呢也会遇到诸多的问题。其实双独年轻的夫妻现在过年的时候可以说是最困惑的时候了，那不知道你会选择哪一种方式好好的度过这个春节呢？

2017年的春运正式拉开帷幕了，这春运呢可以说返乡心切，车站人多又嘈杂，可能一不留神就会状况百出哦，像丢手机、丢车票、丢身份证、丢物品，甚至有的家长还把孩子都丢了，像错过了车、坐错了车这样的事情也是时常的发生，真的特别像现实版的人在囧途。如果你也在路途中的话，一定要记得做好准备，遇到突发情况一定要及时的找工作人员进行求助，希望路途上的你也能够一切顺利。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，不知他现在怎么样，我家门前的蝴蝶，这是谁还在留恋，时间过

才对得住炎夏， 要是从未伤心都害怕，没有承受过多少牵挂，又怎证实感情开过花，又怎容纳怕过他早已复原吧，会爱得更易吗，还枯萎几扎花，常爱出一个家，学习成熟也因天真过，乐与苦同样无价，我们也应感激这些爱的代价。情愿被不断替换，见佢被割损，怎可磨合到那一半？总会复原吧，痛快得快乐吗？曾经风吹雨打，才对得住炎夏。要是从未伤心都害怕，没有承受过多少牵挂，又怎证实感情开过花，又怎容纳怕过他，回望初恋为何未杀出别路，才能体会到爱只懂容纳爱，说永恒还太早，早已复原吧，会爱得更易吗，留低多少个疤，才爱出一个家，学习成熟也因天真过，乐与苦同样无价，往日年少怎欣赏那首爱的代价，恋人们，其实你听得到吗？ 心，光辉又

喜欢我，哦，谁喜欢我，哦，你喜欢我。 日历翻转，时光变迁，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。九六九唱片日历。 说起来，我们大部分人知道动力火车，可能都是因为《还珠格格》。只可惜当时年少，歌词的意境、曲调的回转，怎么会听得明白呢？但是随着年月的增长，慢慢的发现越来越能听明白动力火车的歌曲，意境也好，情绪也罢，人生经历少了，还真不太能听得懂。 当相逢没有棱角的时候，当河水不再流，当时间停住，日夜不分。 一年，我有幸去了一趟台北，因为动力火车的一首歌，慕名去了忠孝东路。这是繁华台北大都市的一条主干道，很宽阔，也很拥挤，就好像北京的王府井大街。 是我今生最大的守候。 曾经有一个传说，忠孝东路全长30公里，传说一个人只要用9种不同的方式走过忠孝东路，比如说用跪着、爬着、磕着头，老天就能实现你的一个愿望。尽管这是一个传说吧，但是当年在台北的我，忠孝东路走了一遍觉得累，走了2遍觉得空，脑海里突然浮现起了动力火车的这首歌曲，原来走9遍是这般的酸楚。 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，对酒当歌，唱出心中喜悦。 我的绝望你感受到了吗？我的无奈你听到了吗？我从日走到夜，心从灰跳到黑，我想逃却舍不得的心情你听到了吗？心碎有人在意过吗？一条路，来自失去一段爱情的心声，这就是动力火车的忠孝东路走9遍。其实这样的一个题材很通俗，历来失恋的歌曲尽可以在滚石的歌手里听个遍，但是忠孝东路却给人想象的空间，让听者置身于台北商业的繁华、人头攒动的环境里，想着真的有这么一个傻帽和自己一样，在曾经拥有美好记忆的地方走过一遍又一遍，留恋过一回又一回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这里是唱片日历。偌大的城市，飞扬的尘灰，又有多少人注意到街旁正在待放的、绚烂的、凋零的、枯萎的爱情呢？来自于动力火车，忠孝东路走9遍。 城市满地的纸屑，风一刮笑你的妩媚，我经过的那一间鞋店，却买不到你爱的那双鞋。黄灯了，人被赶过街，我累得瘫坐在路边，看着一份爱有多无味，你有什么感觉？听见的每一首歌曲都有我的悲，眼看见的每个昨天都有你的美。哦，忠孝东路走9遍，脚底下踏着曾经你我的点点，我从日走到夜，心从灰跳到黑，我多想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。忠孝东路走9遍，穿过陌生人潮，搜寻你的脸，有人走得匆忙，有人爱得甜美，谁会在意